相關指示。案中十一名被告獲准保釋，另外有二十五人放棄每八日到裁判官席前申請保釋的權利。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同到访的澳洲总理莫里森会面，是两国领导人十五个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对华政策是两人会面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阿德恩说各界都知道在贸易和人权议题上，新西兰和澳洲始终保持完全相同的立场。對於並沒有在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的說法，他難以認同。莫里森支持阿德恩，強調兩國雖然是貿易國家，但是雙方都不會以主權作為交易籌碼。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朝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1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5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6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4蚊，升28.8；腾讯控股619蚊，升17.5；小米集团29.25元，升6.5；阿里巴巴211蚊，升3.6；友邦保险99.2，跌4蚊；盈富基金29.4，跌2仙；中国平安84.45元，跌4毫；中国移动48.4，跌8.5；快手194.3，跌6.1；药明生物121.3，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1，英镑10.995，瑞士法郎8.624，澳元6.004，加元6.431，新西兰元5.634，欧元9.4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0点，跌289点。港金现价报17,65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45美元，卖出1,90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其实都过埋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落去湾仔之路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嘅，喺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油麻地段去沙田方向，近住上海街嗰度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都比较多车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油麻地上海街一带多车，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观塘秀茂坪道就因为有工程，秀茂坪道西行线近住晓光街部分的慢线就封闭多车啦，都影响埋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车多行车缓慢嘅，龙尾排翻落去鲤鱼门道。 新界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站一带咧非常多车啊，因为之前咧嗰度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啦，不过龙尾都排到去大榄噶。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噶。而家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啦，同埋元朗公路近住兆康站上水方向都系分别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7:0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题，搭港铁听音乐，用手机音量应该要点样调校呢？ 尽量将音量收细，又或者佩戴耳机，咁就 very good 啦。诶，我份礼物呢？ 子成，份礼物不如留俾二台听众啊！ 你个 idea 都几 sharp 喎。 想答问题赢奖品嘅听众就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5月31号星期一啊、 yeah, ！精神精神 精神啦、啊！三个星期开始啊，好记住呢一日啦、啊，5月31号啊， 好紧要啊呢日， 紧要啊， 因为系五月最后一日啦、 啊，系啊， 但又系一个礼拜最头一日、 啊，系啊，就快过咗半年啦，咁样几快啊， 系喎，真系过半年咯、 啊，系啊，好快噶咋， 我过咗半年哦、 啊，都唔系嘅，能够识到你，我觉得都系人生一种开心嘅事情。 得噶啦，呢啲可以悭翻噶。大家呢半年做咗啲咩啊？有冇虚度大家自己嘅光阴啊？ 虚度就冇咯，虚伪就有啦。 虚伪咧就系我一整人生嘅事情嚟嘅。OK， 我真系今日咧，我觉得要问一下你人生嘅， 系 因为我幻想到啊。之后咧会有好多人嚟问我关于你嘅嘢噶啦， 咁大件事、啊， 我已经预示到， 咁你问啦。 所以我决定而家问定你先，之后有咩我叫人听翻呢集节目又好，或者我打个底， 就可以讲少啲啦、啊， 我先答啦嘛。 OK， 嚟，俾你问，俾你问，你想问咩都得，关于乜嘢嘅先？ 用你老婆啊？ 有我老婆，咁中意问我同我老婆，个个都问我同我老婆，问啦，嚟啊，我接受你嘅考验。 节目度好似都冇问过你点样识佢噶嘛，系嘛？ 好似冇， 我哋就系嗰时吹嘘，唔系吹嘘啊，净吹捧啊，吹捧你话我哋做咁多集后援会，谂住啊识啲叫做女明星都做唔到，你直头系我哋嘅典范啊嘛，你做到嘛？你喺我台一做咗几年呢个节目，有咩得着？ 我成日都叫你噶啦，约多啲新人出街。 得闲， 我呢啲 咪睇戏，约下食饭。 我呢啲咪唔听前辈讲咯， 叫咗你学嘢噶啦，唉，识你咁耐都学唔到啊！你呢几个月有冇约过新人食饭啦？ 冇啊嘛，约新人做访问啊，又最多喺 canteen 食多个 tea 咁样做完访问。 唔系呢个要讲翻，即系如果我同我太太就要讲翻我上几间公司嘅事情嚟噶啦，就嗰阵时都喺电台界啦咁样。咁嗰年咧，我太太又啱啱嗰一年新人， 系。 咁然後即係嗰陣時嘅電台生活啊，或者係呢個音樂界都好開心嘅，即係因為大家咧好團結嘅。嗰陣時啲新人佢哋會有一啲 group 啦，大家約出嚟聯誼下，食下飯啊咁樣。咁有一次咧就係幫一啲唱片公司嘅宣傳人員慶祝生日。 係。 咁就係透過呢個機會認識咗我太太啦。咁當時個情況係點呢、啊、可能又俾人鬧，我成日講㗎啦，即係你又逼我講。話說呢，我有一個舊同事，咁當時呢佢就應邀就去呢一個唱片宣傳人員嘅生日會度。咁佢又當時同壽星女講，佢話我會帶埋我女朋友嚟啊咁樣。咁然後好啦，大家都期待我嗰個舊同事帶個女朋友去同佢哋一齊慶祝啦，因為我舊同事呢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男仔嚟嘅，好得意嘅佢個人咁樣。咁大家都好想知佢女朋友係點樣。咁然後到事發當晚啦，嗰、那個唱片宣傳人員同我太太呢就去到相約嘅地點，遠處就見到我嗰個舊同事同一個TB 咁样嘅物体行过去，咁然后佢哋远处就诶，点解佢女朋友咁 TB 嘅咧？咁样，咁其实咧嗰、那个就系我嚟。 咁点解会觉得即系个造型上可能会误会啦？咁嗰阵时 系啦，咁当时咧，因为我本身即系嗰个即系都仲 keep 住留啲头发比较长啦，个人又嬲忧咁样啦，咁佢哋误会咗系女仔，咁啊行到埋去我就相认啦，就啊我哋你好啊，我系斌仔啊咁样，咁佢哋先知道原来系一个男仔嚟嘅，咁啊直间就大家即系倾下偈咯，咁啊慢慢就同我太太即系约去出去睇下戏啊咁样。咁点解会约佢出去睇戏呢？就系、是、试完当时系上映紧呢一个寄生兽， 系 咁我啊觉得啊好难揾到一个人陪我睇寄生兽啊，即系男仔啊多啊。女仔好少话主动话好想睇寄生兽， 仲要约个心仪女仔第一次睇咩戏啊？寄生 寄生兽系啦，即系几深刻啊！嗰件事 咩 Mickey 啊喺手度， 系啦 Mickey， 即系你话约女仔睇鬼片好合理啊！ 明啊，睇爱情片合理啊， 睇爱情片、 睇动作片都 OK 啊， 系啦，睇喜剧都 OK 啊。即系偏偏就系动漫改编嘅寄生兽，咁你话几难得啊？咁就但系佢又好中意睇呢啲嘅，咁啊。仲要嗰陣時分上下集噶嘛，係嘛？咁約佢睇完上集之後又約佢睇下集咁樣噶啦，咁啊，但係即係慢慢了解到呢個女仔啊，原來都好多興趣係好相近嘅。咁啊，久而久之就一齊咗咁樣咯，即係喺嗰個興趣好相近嘅前提底下。 O、okay, K， 由睇寄生獸去到一齊，其實隔咗幾耐啊？ 哎，唔好讲啦， 唔好讲呢啲 系啦，用星期计嘅，系啦，唔系用月计，用星期计嘅， 好快手啊，斌哥， 又唔系快手，我觉得又啊缘分就系咁啊，波仔，我话你听啊，等我教过你啦， 刚才啲叫得阿斌嘅嗰啲都犀利嗰啲方面， 唔系因为咧缘分好得意嘅，话嚟就嚟嘅，好神奇嘅，咁、哦、然后两个人咧嗰个兴趣好相近嘅时候咧，自不然。咁佢哋又會多聯絡啦，多溝通啦，咁啊慢慢咧就會好快咁了解到對方，咁啊然後就即係一齊咗之後，又會再進一步了解啊呢、這個人係咪真係唔適合我咧？咁然後慢慢就條路就會走落去啦，你明白冇啊？ 我有一樣嘢，我永遠都好中意問一啲即係結咗婚嘅人咯，即係拍拖會明白嗰個狀態係點啦。大家拍拖經歷好多嘛， 係， 但係去到由拍拖一個女朋友， 嗯， 你覺得佢？嗯，呢、這个人唔系女朋友咁简单啊， 系 佢系我老婆啊，即系呢个 step 系一个好大步嚟噶嘛。 哦，嗱呢、這个好因人而异，我咧就经常都同啲朋友仔分享一个故事嘅，即系我系由几时开始觉得我女朋友好适合同我行埋 我嘅人生下半 part，然后认定佢做另一半咁样咧，就是、话说当年我哋去日本， 系 咁跟住然后咧。即都好好得意嘅，嗰陣時去日本就係去環球影城有嗰啲誒進擊的巨人嘅 event 咁樣嘅，又係睇動漫啦，真係好啱 好難得 嘅 喎，你 真係好難得嘅。即嗰種難得係咧，佢去到日本咧，佢係掹住我去睇 figure 鋪喎。即通常係個男朋友掹住個女朋友睇 figure 鋪噶嘛，調翻轉 喎。要死唔願意噶嘛個女仔。 係啦，調翻轉係佢掹我去嗰啲咩中野，佢介紹啊中野好好過秋葉原啦，秋葉原嗰啲呃遊客㗎、哦，中野先多嘢睇㗎咁樣。係、哦、我都唔識啊，大佬。咁跟住，然后就佢掹住我去睇嗰啲 figure 铺啦。我其实想睇衫，讲真， 调翻转。 咁但系即系当然旅途嗰度，你会慢慢发现啊，即系都有好多地方系好夹嘅。咁然后直到我好记得去日本嘅第二日朝头早起身，一起身有一杯热茶递到去我嘅面前，即系嗰件事系。我谂其他人会觉得好奇怪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是、通常你同女仔去旅行都系比较点讲咧，即系通常都系女仔会迟啲起身啦，即系又会搞好大餐嘢啦、哦，你嗌佢起身又唔愿起身啦咁、嗯、样。 我以为女仔会早啲起身，因为佢会起身去化妆，等你瞓醒嗰刻见到佢已经化好妆啦。 系啦，咁但系又即系如果你呢、這个我唔知啦，即系我好少接触。其他女仔嘅，好老实讲，我嘅人生接触女性嘅机会比较少啲啊。咁、哦、但系咧、哦，我就我个心态入边，我自己觉得啊，即系同女仔去旅行啊，一定系老凤就系女仔硬起身噶啦，跟住又麻烦嘅咁样。点知咧嗰日一起身，佢已经系起咗身，煲好一壶热水，冲好一壶热茶俾我饮。咁嗰下哇！即係好好、啊、喎，那個女仔會 take care 你嘅生活嘅小細節咁、啊、樣，咁覺得嗯都呢、這個女仔都幾 好 啊咁、啊、樣，咁所以當時咧就嗯呢、這個都可以認真同佢去發展 去發展一下， 係啦咁樣。 但係咧，你知旅行嘅嗰個人同翻嚟嘅人係唔同， 是 即係唔好話佢個行為，有時我哋去旅行去到一個異地啦，叫做你做啲嘢平時都唔會嘅，即係個人啊，突然之間早睡早起咗啊，突然之間個人咧好似健康咗啊、 哦， 突然之間嗰啲 係 翻到嚟呢一樣嘢係咪真係仲可以 keep 得到，或者其他地方體驗到先？ 嗯，咁啊呢個問題好問得好啊，因為而家咧同我老婆住埋一段時間，我發現都係我早起身啲嘅， 冇再飲過個杯水， 都冇飲過杯水， 有啲俾人氹咗落。 最近就係、是如果熱水壺冇熱水，佢就會話。你系咪想烧死我啊？你做乜浸完啲热水，你唔沟翻啲水落去煲翻热佢啊？你系咪想着火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啲热水会有自己 cut 电嘅功能嘅，就咁。但系即系当然会有少少落差，但系又咁讲嘅，都嗰、那个落差不算好大，有好大部分程度，我觉得啊，我会期望太太去。做嘅家务佢都会做嘅，咁佢又不辞劳苦嘅，咁都好好嘅。所以落差唔係好大咯， 好大嘅。你有冇如果要你讚佢，你而家會讚佢啲咩啦？ 好啊， 趁佢聽唔到應 該冇噶啦。好啊，好，唔好讚其他，唔好讚太 detail 啦。女人咧好容易問，你一講得越 detail 咧， 佢就越追問啊。 佢就越追問，同埋可能佢會話：你會唔會記錯咗係第二個女人啊？唔係我、啊，我冇做過呢啲嘢喎。所以咧，千祈唔好俾我氹自己柴。 佢有冇同你玩嗰啲記憶力遊戲嘅，即係考你呢啲？ 有啊，佢成日問我嗰啲信息嘅啊，好似你今日咁樣問我咯，咪就係、是、嗱。好彩平時佢訓練有數，問開我，咁我今日答到你。如果唔係咧，我好老實講，可能有一半嘢係唔記得咗噶啦。 嗰啲咩？我記得睇過 IG 咧，咩紀念日咧？你仲要諗到，即係佢問你唔記得嘅時候，你仲要撐話我考翻你啫嘛？嗰啲咧， 係啊，係啊，係啊。即系咧，同佢一齐咧，都有好多时候系脑筋急转弯，因为佢个人嘅脑筋都转得好快，所以其实好噶，即系长此落去咧，就可以防止老人痴呆啦。即系如果你要我 麻雀都唔使打， 系啦，麻雀都唔使打，同佢一齐生活，就充满咗挑战，人生好刺激噶啦。 所以我觉得咧，阿斌嘅经验咧，你睇佢老婆 IG 就会知噶。我觉得嗰样嘢系。有啲問題你答唔到唔緊要，即係假設佢問你 yes or no，你真係答唔到 yes or no 唔緊要，而係你後面兜過一下， 其实你有时玩嗰下都得，你唔使直接答佢个问题。 啱啊， 你用巧妙去兜佢。 做人最紧要识兜。 我觉得呢个好，呢个紧要过咩？因为当下你答唔到，你唔好乱， 冇错， 唔好惊， 系， 你要带翻佢转头。 系，所以都系一个人生嘅学习嚟嘅。我仲有好远嘅路要行，突然发现仲有好多个问题要俾佢问。 你觉得你估你会要再去学嘅，或者仲未够嘅，会系啲咩？ 家务，我做家务好差噶，即系到而家。我都是不拖地 的，不是叫做煮嘢俾佢食咁样嗰啲都算。 煮嘢食我 OK 噶，煮嘢食啦，收衫啦，冇啦，同埋 take care 啲猫啦，最紧要识得 take care 啲猫， 同埋点样喺其他范畴做好多嘢，而去 compensate 翻唔做家务。 最紧要就系翻工一定要好攰，永远翻工都好攰，放工个样要好颓。咁然后翻到屋企就可以唔使做家务， 要令到佢有一种内疚感。 我问翻你啊，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即系你以往如果有拍过拖嘅时候，有冇试过同居或者咩嘅你？ 冇啊， 冇啊， 系因为我觉得唔好咁快住，因为同埋你租出嚟比较贵啊嘛。 咁啊，波城小弟你要跟我学下啦呢啲。 系啊，我 即系你要睇到我收工嗰个样子就开始要入戏啦。 系啦， 个膊头要向下垂 ，A 字咁样。 系啦 ，A 字咁样垂翻屋企， 好攰啊！ 系啊， 其实平时都会有噶，翻到屋企对住屋企人都会咯，即系佢哋一入到屋企就唔好同我讲。 但系你对屋企人好啲嘛？即系你对住妈咪，你老公做家务，我老实讲，妈咪唔会讲啲乜嘢。嗱，母爱系最伟大啊，系咪先？ 啱啊！ 老婆你要解释啊嘛，你都要谂啊，系咪先？咁系咯。所以一世人的学习就由怎样兜开始了。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这个是今天上到一课啦，大家大概知道我的故事了吗？是的，之后如果有人问到的话，我大概知道怎样兜的、 你再有什么问题想问咪后问 好快好快。 咪前问好尴尬。 好快啲人会问的，或者大家听完之后隔几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的。 OK。 第一件事是真的，刚才你在一个旅行当中看到老婆有一样嘢吸引到你，觉得佢应该成为你老婆，所以旅行有阵时一段关系，一个我觉得应该经历几个过程。 异国牧场，外地理想，重温的花甘香漂亮透香，梦到乐园恩爱。像这样选餐厅选酒店合拍得正常，爱情如此简单的伎俩，构成甜美影像，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假象，在登机上像对糖知道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景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模样，像吃甜品的模样，真相是味觉都变样。爱存在暗涌，即使飞往异国，根本这种爱没浪向。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了曳，我们能否共 感觉失，只要像恋上，寂寞毕竟致命伤。碗筷便要一双，像吃甜品的模样，可印象像个不太像。行离别会否在这个机场，担心飞一趟便主场。明物泪管或许看歌谁分享？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有李靖君嘅新派台作品，叫做《仗极了爱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当局会研究是否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戏院和体育场所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有关措施预计会在第五波来临的时候考虑实施，并非现时实行。他又说，当本港接种人数足以形成免疫屏障，防疫抗疫措施将会考虑调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现时做足功夫，在新一波疫情来临时会较安稳，否则到时没办法，不是以分开类别处理，因为不想再见到好像去年一时开一时删，一时上学一时停课的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现时第四波疫情已经结束，支联会不能够在户外地方进行六四悼念集会的理据时表示，就有关个案的公众游行和集会申请，警务处已经作出决定，而有关法定上诉已经结束，他不会再评论，亦都尊重决策和法定程序。他又重申不会评论一些组织或者个人什么情况之下违法，这个是依法办事的问题，行政长官不能够抽空地决定是不是犯法，犯法与否涉及法律内容和证据作决定。至于政府希望在九月之前提高接种率，是不是他为连任铺路？林郑月娥说，自己作为行政长官，每日的工作都是维护香港最大利益和市民福祉，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拜登表明会就人权问题向普京施压，又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提到人权问题。拜登在特拉华州出席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拜登说和习近平交谈了两个小时，明确告知对方美国会为全世界的人权发声，因为这个是美国的本性。拜登又说稍后将会和普京会面，将会明确提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任由俄罗斯侵犯人权。中美元首今年二月曾经通电话，习近平当时强调台湾、涉港、涉疆等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日本东京都新增2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上个月5号以来再次回落至300宗以下，重症患者减至75人，北海道和冲绳分别多279人和142人染病。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朝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一路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在近新墟段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扫管笏段。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挤塞的，龙尾龙富路近富健花园。下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现在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在黄金海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far, so far, so far. Benson, do you think boys should not be weak? 波成，好老实讲，以前我的确觉得是的，不过有时人大呀大呀呢，就会觉得啊，就算有时试药，有时觉得自己好软弱，甚至乎是喊出来都不是真的那么大问题。 随便美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 老实讲咧，有时软弱都睇场合嘅。我谂重点唔系你喊唔喊嘅问题，而系为乜嘢原因而喊嘅问题。 曾跟你盖起过天国，半世幸福寄托，就算被清拆。Yeah. 作，就算是一个人沦落，往事发亮，润泽了干涸。旁人问难解该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快乐？从踏过尾班车最盛世，到站异人又如何自觉？若分享过温馨，定够最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顾理性？近乎留白那生命，是这些结伴让我拥有过风盛，以我接受的眼睛对美好光景致敬。岁月骤停，你我昔夜热情，纵是以眼泪作证，谁应该？若不想冷清清，就唱着为你写的倾城，由我绝世的恋歌作兴。未来能共你安定，亦心甘庆幸。如果璀璨自归零，以我哭干的眼睛对世纪之恋致敬。 有郑欣宜的先哭为敬。你问我以前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波成会答你是的，或者用这个字去形容会比较贴切一点，臨啊。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派贵，他根本跟你不亲。 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 情愿我奔临先， 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 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恨清算。 从不会行动只懂怨，眼泪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长恶梦，愿空却放心睡眠。情愿我不临先， 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 做半天辣泪只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 我竟祝福你两别，人民常替你瞒骗，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总那人想给魔鬼私隐直线， 望他 有天彻底改变，好心人成坏事，只教他贪得无厌。不管先苦几次也没后甜，恶人愿你不懂这种辛酸。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 被你踩在脚尖，亦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恨清算。 从不会行动只懂怨，眼泪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长恶梦，愿空却放心睡眠。 服来你伟大婚宴， 做半天压泪似才未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两别人问想替你瞒骗，是我不争气，我习难戒断，是我不争气，我习难戒断。 有关心妍 featuring CY 陈泽演呢一首《林》。連續兩首都是歪文填詞的作品，都不是故意的。兩首女仔歌之後到她是曾比特。 凡人撞向愛得一殼眼淚，得不到一個身份。凡人沒有愛看似低一等，給恥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未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有时试唔试药咧，系一个心态问题嚟嘅。将自己嘅身位摆得太低，赚自己辛苦。 迟来是晚辈，率先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明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曾比特的第二首作品《我不是丘比特》，每一次咧，佢都会用一个比较惨情嘅形象去示人嘅。咁啊，期望佢之后会有一啲唔同类型嘅作品，俾大家见到佢坚强嘅一面。 分你一半。 的儿童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溺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歌翻唱十年，简单爱要极勇，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变幻，披星戴月到人间，曾经约定却胜慨叹，纷飞燕尾蝶怎重返。曾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哭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 或者大家曾经都会曾经匿埋自己一个在 K 房入面尽情地显露自己弱者的一面。 早说好了不要哭，呼吸有害你明吗？漩涡里骨强未看花，不争气浸没预留沙。何以又欠世眷恋气限，怎么了结念瓜？明白虽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哭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一路经历春夏跟秋冬盛雨水，仍然明谢你陪同回忆里，曾一追再追。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从今不理遇见那谁，哭爱那谁，仍有我给你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哪怕唏嘘，同胞半年岁，一生何求任时代曲淡去，没有让终身美丽减退。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一首有很多情歌作品的名称作为彩蛋的歌曲，它是许靖韵《情歌之后》。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上头，再回头一看，你眼泪满担忧。Oh, I'm sorry， 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吗？ Oh, I'm 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只因我善良，何用欠我？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 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 回归今日嘅主题， 纯纯引导你见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会全照顾你，望明明月圆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不安，是真的做梦。假使只懂妥协，伤心真的对吗？ Oh, I'm sorry， 为着以后进步，把手松开，扫去绝望无从惊怕。曾多么创心指引我。 到底男人应唔应该示弱？其实我觉得唔关男女事嘅，示弱系一个姿态，去告诉对方，嗯，我错啦。但如果你能够挺起腰骨做人，其实又使乜要示弱呢？张美仪，我们都没有错。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 重生的 世界的终端，相拥吗？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吗？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事。 梁仲耀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他难以认同。莫里森支持阿德恩，强调两国虽然是贸易国家，但是双方都不会以主权作为交易筹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坚决反对澳洲和新西兰领导人就香港、新疆、南海等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批评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而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人權、民族和宗教問題，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去極端化問題。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且繼續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嘅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落去呢个湾仔之路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如果是靠右边线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附近，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在电话机楼附近。新界路面方面，而家屯門公路元朗新墟一带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学院。黄珠路出去屯門公路都多车啦，龙尾排到龙富路嘅天桥近住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九龙区路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现时都系多车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呢个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就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果栏。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一带现时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 申诉专员公署。 马俊伟同汤宝如继续倾。 我嗰时候几岁啊？十六岁，我开始出街啦，系咪先？我妈就叫我十点钟我翻屋企睇完戏，咁我同学就叫我喂、哎、去食嘢咁样，我好好好咁去食嘢咁样，直到唔知时间啦咁样，突然间望到钟，哇十点都唔得，我要翻去。跟住我翻到去，我妈已经担定张凳喺个门口度攞住个藤条。而家几点啊？ 逢星期一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嘅咁啊，先提醒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15嘅。咁啊，我哋一样啦，呢一个嘅环节就会打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其中一啲单位，亲自恭喜佢哋嘅。咁啊，今日我哋都会拣选两位朋友都值得恭喜嘅。咁所以就系啦，睇下会唔会接我哋嘅电话啦。呢位朋友好忙噶，唔知 系。 喂，我哋港台噶， 系， 系啊，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 系啊，有啲掌声送俾你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犀利啊，估唔到有呢个的士嘅， 系啊，好多嘢送俾你啊，但系真系首先要恭喜嗱，我哋今日打嘅电话第一个咧就有 J 陈海荣嘅 ，Yeah，Hello， 系啦，咁啊恭喜你只歌上榜之后，我觉得仲有一样真系最紧要就系你推出咗你个人第一张专辑《Processing》呢个，我觉得系真系。犀利嘅，呢个掌声系俾你嘅。 哇，多谢多谢。 系喎，其实只碟而家出咗，我谂系咪个零星期左右啊？ 我唔止咯， 系嘛？ 6月14号出噶咯，到依家。 6月14未到啊，师傅。 啊 ，sorry。 咁其实半个月左右啦，而家大概。 系啦， 系嗰啲特别版嗰啲卖晒咯，我见到。 有瓶装版，大家可以放心，可以继续买噶。 系啦，咁喺你介绍之前咧，咁我都准备咗一啲我哋呢个环节嘅传统，有四句押韵嘅嘢送俾你啊！ 哇， 系啊，今次好关即系碟名事噶，嚟噶咯， 英文嚟噶咯， 有啊，系我押到噶啦，听住啦，恭喜靓女陈海荣推出专辑《Processing》，I Wish MV 风格型，又唱又跳，确系劲。 哇！ 佢 我 契劲， 我全部都 听过。食到呢个 processing 落去嗰几句里边，系、 okay, okay, 啊， 老白榄嗰、那个有。 系啊，咁啊，而家派紧就系专辑里边嘅《I Wish》呢首歌啦。咁我觉得即系个 MV 风格嘅定位同埋嗰个曲风上面，今次有冇都介绍少少？其实嗰阵时系即系如何同公司又好或者监制等等，哦，倾完之后就用而家嘅呢个 approach 啦。咁 其实我哋喺做呢首歌嘅时候，一早就好快有个共识，就系想唔好谂咁多嘢啦，不如就整翻首开心嘅歌，等大家可以忘记烦忧。即係簡單啲咁樣咯，咁所以一做呢首歌其實係做得好快嘅，反而去到 MV 嗰度係有啲頭痕嘅，因為今次揾嘅呢位導演咧，佢係即係本身佢處理啲嘢係認真少少嘅。 係。 咁但係阿陳建朗導演知道要拍呢個 MV 嘅時候，佢都會諗點樣可以配合翻我個風格，但又有佢一貫嘅一啲風格、一啲含義，但可以擺咗一首咁輕鬆、咁少女感嘅歌曲入邊噶嘛。咁所以個 MV 大家見到係好多 colourful 嘅嘢啊，又踩 roller 要開心啊， 係啊， 好多得意嘅嘢，但係又可以試下從啲第二啲角度睇下，會唔會揾到多啲嘅含義咯？ 係咯，有少少，因為用到啲字體啊等等係 retro 少少嘅 ，sweet 啲啊，好 candy 啊嗰種感覺。 係啊，好 candy 啊，啲個天空都粉紅色嘅。 係咯，好勁啊呢一、這個。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隻歌就係呢張專輯裏邊最新派㗎啦。但係我覺得呢張專輯，我覺得 This Two 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就係因為有一啲。因为其实我一听咧就已经就跳去听 This Two， 因为有好多 remix 啦，即系 I Wish There Was L 嘅 remix 版本啊嘛。有冇话嗰时我做呢张专辑，我都想有呢啲嘅版本或者 demo 嘅 version 俾大家听？呢、這个谂法又系点样？ 系啊，因为知道做呢个专辑系集结之前嘅派台歌啦，但我唔想就咁集结咗派台歌就一只专辑，即系我觉得专辑系应该要有佢嘅概念啊，有佢嘅编排啊，咁。自己第一次做專輯，其實都好多嘢都唔識，亦都唔知個程序係點。咁我就問啊，其實我有啲 demo 都即係如果叫做 processing， 都記錄咗好多我好初期嘅一啲創作或者我啲諗法啊，一啲聲音啊，係好屬於可能頭一兩年嘅。咁之後又有好多歌，其實我又覺得如果佢個 arrangement 玩下啲新嘢，又會即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廣東歌嘅一啲可能性喎。咁可唔可以都擺埋落去呢？咁公司就好好啦，即係收完呢个意见之后就 agree 咗，所以就有多一只 bonus CD， 好正啊！ 系啊，我自己其实 系 好中意呢只 bonus CD 嘅。系啊 ，I Wish My Elle 个 remix 我已经之前喺我个即系EDM 嗰个 set 嗰度有摆咗落去咧，我觉得即系佢又有另外一个风格俾大家睇到，哦，派紧嘅派台歌之外，佢有另外一啲嘅可能性出现到咯。 系啊，系好唔同嘅感觉，但系又两个感觉我其实自己都中意。 咁就揀選一啲去揾幫你 remix 嘅朋友，除咗頭先講埋 L 之外，有 Hers 啦，有楊彤呢啲都係而家非常之多產嘅幕後音樂人啦。去揀選呢啲人嘅時候，你自己又有冇一啲嘅原因準則咁 ？Hers 就熟啦，咁另外譬如楊彤同埋 L 咁又係點樣呢？ 其實四位嘅音樂人入面，即的而且確就係同 Hers 比較熟悉啦。跟住楊彤個風格，我係覺得好啱虛擬人與我嘅。即一當初我就覺得我揾楊彤，我一定係要做虛擬人與我嘅 remix， 我都好期待睇佢可以點樣 玩成點啊嘛，係嘛？ 因為係啊，因為其實好難玩嘅虛擬人與我本身個 arrangement 已經係好富啦，因為 Hers 做嘅時候已經做咗好多細節，所以好我覺得係好 surprising 嘅就係楊彤攞翻佢出嚟係比較 clean 嘅、比較 dry 嘅嗰個感覺去 remix， 我係覺得。佢好叻，即系俾到一个新嘅感觉，又有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咁样。咁另外两位其他两位嘅创作人咧，其实就冇乜真实见过面啦。Tony 我有见过嘅， 系 Tony Why Not 系。 系啦，我就知道佢本身系好 EDM 底嘅，咁所以我就根据佢哋风格啊，你哋去玩啦，即系你去玩呢首歌，饮你哋，即系其实系比较自由度大，即系我觉得既然佢哋有佢哋嘅风格，就唔需要讲咁多 direction， 就俾佢哋去做咯。 嗯，系啊，因为佢之前譬如系啲作品、埋分作啊等等嗰啲，佢嗰啲 EDM 都系少少 dubstep 嘅风格喺里边噶嘛，即系通 然 系 啊， 正啊，呢只 有想去 outdoor 嘅 EDM party 嘅感觉咯。 系啊，等咗好耐啊，但系未有，希望快啲有去啦。 冇计啦，听住先咯，听住先咯，自己 party 住先咯。 系啊，所以大家听而家嘅 I Wish 呢一首上榜歌啦，咁同时呢一张专辑 This Two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即系一个 processing 就系一首歌嘅作品，可能佢中间嘅过程其实经历过一啲唔同嘅 version 嘅时候，嗰啲都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一啲名字嘅作品嚟嘅。 Yeah. 好啊，哇，咁啊，恭喜你，都希望呢首 I Wish 嘅成绩会继续好，同埋专辑大卖啦，继续。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陈口荣 ，thank you， 谢谢， 拜拜， 拜 拜。梦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却踢到凳脚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 首啊，陈海荣嘅最新派台作品，咁啊，亦都系新上榜啊，喺我哋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系上个礼拜新上榜，今个礼拜继续攀升嘅。I wish。好啦，而家打俾第二位要恭喜嘅单位啦。咁啊，呢、這、一个单位咧，都之前有上过嚟我哋苏动音乐嗰度。究竟佢会唔会听我电话咧？ 喂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hello， 系系啊，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好，你好，多谢啊。 系啊，你有一种啱啱瞓醒嘅感觉，你啱啱瞓醒。 唔系啊，唔系啊。好紧张啊！我因为我好惊会唔会收唔到啊，会唔会冇电啊咁样。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第二通电话打到俾嘅咧，就系、是、本地嘅乐队啦 ，Hey Joe Trio 嘅，咁啊代表就 系 阿 Joe 嘅。 系啦， 打俾你呢个电话咧，就因为有消息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哋潜意识告白咧，咁啊已经连续第二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咁呢个礼拜就去到呢个十七位嘅，恭喜你哋啊！ 哦，耶，多谢啊，多谢啊。 系啊，我哋有一个传统啊，呢、这个环节除咗讲一消息俾你听之外，我哋会有啲四句押韵嘅嘢送俾你噶，好无聊 哦，咁好， 系啊，可能仲无聊过上次戏啊戏啊戏啊戏做 trio 噶， 系咩？ 系啊，你啊，好啦，将呢四句嘢送俾你啦，嚟啦 ，Hey Joe Trio 上榜歌 MV concept 够 hardcore， 上次访问笑呵呵 ，update 几时有新歌？ 哦，哇，厉害啊！你好犀利啊！你哋可以好似好多语言都可以低到落去咁样啊！ 系啊，我哋系啲英文个 hardcore 啊，我都摆到落去压嗰个韵啊！ 系咯， 系啦，咁啊，因为上次上嚟嘅时候，其实都只歌都介绍咗好多，包括 MV 啊，成个创作过程咁啦。其实呢只歌推出咗都一段时间，有冇话喺网上面见到一啲朋友啊、乐迷嘅 comment 都几深刻嘅咧？可以 share 一下咁样。 其实咧呢一首歌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啲 comment 好多人咧同我讲话，哇好听啊呢首歌咁样， 系， 但系咧有呢两个字咧对我嚟讲咧好唔同，因为好多时候之前我哋好多时候系做一啲比较 technical 嘅嘢啊，咁我弹吉他， 系， 咁我就中意弹啲啊好型嘅咁样，咁好多时候人哋听完之后就会话，哦吉他弹得几好、啊、，bass 弹得好咁、啊、样， 系， 咁但系咧就会我听到嘅时候就会觉得，诶。点解第一样讲呢样嘅咁啊？但系咧，今次呢一首歌咧，就真系好多时候都系第一时间讲话，好听呢首真系。咁、我就觉得 主要是因为今次这一首歌在那个 feel 啊，或者整个音乐上是做得容易打动到人啊，而不是啊好像是知识上知道哦你弹啲嘢好咁，所以我是都感动的这一首歌。 咁你听到啲人话啊呢只歌好听咁，会唔会有时要追问？咁你觉得乜嘢好听呢咁？追问有冇问埋嘅？ 会噶，其实因为今次好开心啦，真系当有啲朋友真系会话，哇！一开始嗰个 bass 咧，好好 feel 啊，咁样，因为嗰个 bass 系由阿 Patton 弹噶嘛，咁亦都系首歌嘅一个核心嚟嘅，咁样咧佢都会，哇！我听到我都会觉得真系有一个 feeling 咯，呢首歌俾人哋带到，而唔系技巧嘅嘢咯。 哦，系，因为平时可能拆件上面即系特别自己会弹嘅话，咁而家连整体大家都觉得哦，成件事其实 hold 系都正啦，咁样。 系啊，冇错冇错。 咁亦都因为上次访问完咗之后，我哋自己麦后都有倾偈，你话其实下一首都已经一路准备紧啦，咁而家有冇得 update 下？系啦，听苏动音乐嘅听众，究竟 Hazel Trio 下一首嘅作品啊，准备成如何呢？ 嗰首歌咧系已经录好噶。咁样呢而家就係后期嘅制作啦，咁样同埋各种嘢要准备啦，咁样其实呢一首歌呢我就尽量唔讲咁多先，因为呢係一个惊喜嚟嘅。咁呢一首歌係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一啲前辈啦，咁样就有帮手嘅。咁首先首歌係会由 CY Kong 监制啦，咁然后另外仲有好多嘅人呢好 support 我哋去帮手，咁我就先埋个关子先，唔讲咁多先，係呀，到时就希望可以 surprise 到大家。 咁嗰个 feel 上面会唔会系承接住潜意识告白，即系而家上咗榜嘅呢一首，定系个 feel 已经都唔同啦咁样？ 唔同嘅，唔同嘅呢首歌，呢首歌系一首开心好多嘅歌。我唔讲咁多 detail 啦，其实首歌系讲有关，其实系即系有关离别嘅一首歌嚟嘅，但系一首 cheerful 嘅离别嘅歌咯。系啊，咁因为近排都有好多事发生啦，咁同埋又有啲朋友可能因为揸住 BNO 咁样就离开香港咁样移民咁样，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离别嘅时候可能会好 sad， 但系咁我希望呢首歌系，我哋希望呢首歌系可以令到人哋喺离别嘅时候都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即系冇需要一定要系 sad 嘅咁。 好啊，好啊，你话唔讲咁多都讲咗咁多，多谢你， 哎、 你真 系 好好、 啊。 哎、好啊，咁啊，我哋期待你下一首，而家就听住你哋而家派紧台上咗榜嘅呢首《潜意识告白》啊，听下呢、這个 好、啊、 好好听嘅前奏，大家好正嘅 bass。 多谢晒， 好，唔该晒 ，Hazel Trio 嘅 Joe，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冠之前听我哋 Hey Joe Trio 嘅潜意识告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当局会研究是否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戏院和体育场所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有关措施预计会在第五波来临的时候考虑实施，并非现时实行。他又说，当本港接种人数足以形成免疫屏障，防疫抗疫措施将会考虑调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现时做足功夫，在新一波疫情来临时会较安稳，否则到时没办法不是以分开类别处理，因为不想再见到好像去年一时开一时删，一时上学一时停课的情况。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另外有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是一名35岁男警员，在湾仔警察总部上班，住在油塘油美苑怀美阁。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警员上个星期喉咙痛、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向私家医生求医，昨日递交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阳性。警察总部和油美苑怀美阁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相关人士要在今个星期三之前接受检测。另外新增的四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印尼、南韩、荷兰和印度，其中由印度抵港的40岁男子是上个月中一宗输入个案的同行人士，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完成检疫之后住在葵涌葵盛东村圣夫楼。圣夫楼昨日已经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相关人士要在今个星期三之前接受检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诚义道。咁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龙尾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交通带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希福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三圣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龙门居，而屯門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现在近山景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南方工业城。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歲開始已經在英國那邊留學。佢阿 Jude 佢嘅出道作品有呢首《格拉斯哥流浪》，往往帶著一啲淡淡的英倫搖滾氣息。咁啊，但係講到 rock 嘅作品咧，其實我比較喜歡聽日本那邊的 J-Rock 嘅，佢哋係其中一隊。他们叫做 Sakai no Owari 世界末日。 You know I don't give a damn about what's right or pleasing everyone around me, cause I know this world that brought us life was made to keep everyone happy. The rules and laws of countries come up with in front of medals.Cause there are people that I gotta protect, and if you get in my way, you see I'm tired of trying to justify every decision that I make. If you're to save the people that I stand by, you better believe what I say. Stay in the lines, don't make a scene. Heroes try to tell us what's right, but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you'll know what I mean. I'm ready to start a fight.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feeling hate to fight everybody.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so I guess every when the time comes,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feeling hate to fight everybody.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yeah. Righteousness is the thing that I hate, cause it doesn't do any good for anyone, and everyone thinks everything is okay if they just obey.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what they see when they look up and see evil me. You see, love isn't what I need, as long as I can set you free. Oh, bomb, bomb, bomb, watch out, here I come. I said, bomb, bomb, bomb, you all better run. Oh, bomb, bomb, bomb, watch out, here I come, so run. Stay in the lines, don't make a scene. Heroes try to tell us what's right, but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you'll know what I mean. I'm ready to start a fight.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feeling hate to fight everybody.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so I guess every when the time comes,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feeling hate to fight everybody. I'm gonna be the anti-hero, yeah. Sakino Wally 的这一首作品 Anti-Hero。 有时呢喜欢听 J-Rock 的原因是喜欢他们的编曲够丰富够复杂，好像刚才的 Sakino Wally 为例，一般乐团不同，除了 Bass 啊、吉他啊、Keyboard 啊，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DJ Love 的成员，是打碟的。 聽佢哋咧，真係聽到最尾一粒音都唔肯放啊！佢係東京事變，講到搖滾啊，不能夠不聽佢哋嘅，可以話係 J Rock 嘅代表之一。尤其浮雲加入咗之後咧，我係特別喜歡啦，因為有一啲嘅爵士元素喺入邊。當然 J Rock 除了東京事變這些很經典的團體之外，其實近年多了很多後起之秀，他們都是其中一對。听 YOASOBI 的朋友，不能够错过这一队的团体。佢哋系绝多嘛哟，永远是深夜有多好，咬住秒针。最后一首 Back to Basic， 播翻一啲广东歌。 其实严格嚟讲呢首都唔算广东歌嘅，不过 at least 佢哋系广东乐队。可以说是近年香港独立乐队的当中的表表者，他们是竹执毛，有这首 Good Night。